还是这条街，还是这个小店，我坐在靠窗的座位，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十年之前，我没有时间消遣，没有时间陪你过完曲曲一个冬天。那时的你很听话，一个人坐在窗前，你有一个笔记本，时常放在你面前。有一天，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上面，才发现慢慢积攒的都是对我的想念。白色的雪漫天，秋天会下雪，城市少见，雪花映着落叶，一片又一片，落叶不眷恋树，雪花不眷恋天空的想念。我的思念漫天，秋天想起了冬天的你，谁又会看见。秋天会下雪。